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咧，会带大家又去到南美洲啦。咁今次呢个南美洲又同上次我哋讲巴西咧有一集咧就唔同。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我觉得咧就即刻可以讲嘅就系呢两个嘅城市咧，就有一个相同嘅地方，就系当你喺鸟瞰望落去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嘅惊喜嘅。巴西利亚我哋之前讲过啦嘛，飞机或者一个雀鸟。咁但系今次所讲嘅呢个城市咧，头顶望落去咧就有另外一番嘅景象。咁啊，但系呢个景象系咩咧？咁我哋再慢慢就同大家讲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嘅城市咧，咁就系喺南美洲嘅秘鲁啊，一个叫做库斯科嘅城市。先到去呢个城市嘅时候，系有冇啲咩机缘巧合？ 库斯科英文系 Cusco 啦。我谂咧，如果好多去南美洲旅行嘅朋友咧，第一个谂到嘅景点系边度咧？你觉得 咁梗系马丘比丘啦， 系啦。一讲马丘比丘咧，就一定会嚟呢个城市，因为咧，其实库斯科咧出名咧，除咗佢本身系一个好靓嘅西班牙殖民地城市咧，最紧要佢就系咧去马丘比丘嘅搭脚石。所有咧去马丘比丘嘅游客啦，都一定要经过呢个城市，因为咧马丘比丘咧系冇任何嘅行车嘅路去到。咁所以咧就要由呢個城市最快咧嘅方法就喺呢個城市搭火車啦，或者另一個城市。咁變咗咧呢一個城市就好似係 gateway 一個入口處。除咗佢係馬丘比丘嘅海處之外咧，其實咧呢個城市因為真係好有歷史價值嘅。喺南美洲嚟講咧，佢係連續最耐有人居住嘅城市，已經超過九個世紀。咁你都知啦，其實新世界如果真係話歷史比較悠久，就由西班牙人入侵開始啦，咁都係五百幾年啫嘛。咁即係話咧，其實喺西班牙人嚟之前咧，呢度亦都有一個好強盛嘅帝國，就係大家都應該聽過，就係印加帝國。係。咁所以點解今日要介紹啲城市咧？因為咧都想介紹一個咧喺南美洲嘅古文明最強盛嘅帝國而衍生再慢慢發展嘅一個城市咯。 係啊，即係我哋一講起印加文明啊，或者係拉丁美洲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即係其中一個可能俾人批評得最多，或者覺得好可惜嘅，就是、因為佢冇自己一啲好準確嘅文字嘅記錄留一低，即係由佢自身出發嘅歷史書寫冇。咁但係必須要理解咧，即係佢係啲口耳相傳嘅故事為主。咁呢一點上面咧，喺研究上咧，就我哋話咧，其實喺歷史同埋人類學之間咧，其實嗰分嘢就喺呢度。即係我哋話人類學咧，就可以唔一定要有文字，咁就可以通過口述啦、種種嘅田野嘅調查啦，去揾到早於文字記錄嘅種種嘅歷史。喺咁嘅情況或者咁嘅觀念之下咧，我哋話口述歷史咧，其實係好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即係話我哋聽嗰啲古仔話啊，佢好神化啊，千奇百怪啊，會飛天啊，會變形啊，突然間蜘蛛會擔咗起你救咗你啊！即係呢啲古仔你聽落去咧就～系 好神怪， 系啦，同埋好唔可信。但系咧，我哋如果用人类学嘅角度咧，就唔会话佢系假嘅，亦都唔会话佢不是历史，不是佢哋嘅过去。点解咧？我哋会话咧，呢啲其实只不过系佢哋形容佢哋过去嘅方式。而其实虽然佢哋时间线系唔清晰，但系佢咧里边嗰啲嘅情绪啊，里边嘅内涵啊，或者里边嘅人物啊，里边嘅事迹咧，好可能咧的确系佢哋嗰个民族嘅真实嘅面貌嚟嘅。所以用咁嘅角度去睇咧，嗰啲听落即系可能一阵先嚟都会分享嗰啲故事咧，即系用咁嘅角度去理解，先至有佢嗰个有趣之处。 不过我觉得咧，如果对一个游客啦或者外来人咧，佢认识个城市咧，其实呢咁嘅神话咧，其实几得意， 最正 系啊，有趣就中意最中意听呢啲， 系啦，即系啲古仔啊嘛，你会记得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譬如又唔係話好深入嘅，即係想了解多啲咧，南美洲古文明咧，就不妨嚟 Cusco 啦，甚至嚟秘魯啦，因為咧，其實咧，印加係基本上喺哥倫布嚟到新大陸之前啊， 最強盛的文化。其實在之前呢，它都有很多個不同的文化在南美洲湧現的。但是呢全部都是部落化啦，一個地區性啦，就不會說很大型地去侵略一個地區。那變成呢，其實在秘魯呢境內呢之前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最舊的小北文化呢有成4500年歷史。那之後呢不斷在譬如沿海地區或者高山地區都有不少的文化的。咁變到咧12世紀開始咧，先至有印加文化，所以印加咧反而係最新，即係喺古文明嚟講咧係最新嘅一個文化嚟嘅。 係啊，即係南美洲或者美洲啦，即係中間都有啲文明喺中美洲，譬如印加啦、阿茲特克啦、瑪雅啦、 瑪雅啦， 即係呢啲嘅文明其實都係比較知名嘅，有得多嘅即係所謂嘅人類學記錄係流傳嘅呢個文明嚟。相比起，如果你用今日嘅角度話，嗰啲咩文化、文字啊、戰鬥能力啊、文明程度啊，冇得同歐洲或者東亞比，因為佢哋之間嘅交融相對咧喺拉丁美洲係孤立嘅，即係喺拉丁美洲佢自己有發展，咁同世界嘅其他地方嘅交流咧，就因為啲大洋嘅關係就有啲隔絕，所以佢哋嘅發展係比較慢。但係喺拉丁美洲自己睇嘅話咧，佢哋各自都做咗一種即係今日嚟睇咧，就非常有特色同埋有意思嘅文明。 都啱嘅，我成日覺得咧係冇乜競爭，所以冇進步。即係我哋之前譬如上一集我哋講亞萊塔，我哋講歐洲地中海嘅歷史部分咧，因為真係經歷好多個打仗啦，咁唔同嘅文化互相有侵略，亦都有互相影響嘛。即係你競爭之下咧，大家有生存咧，你必定會令到個文化咧又會吸收人哋嘅好處啦，又會改善自己嘅唔好的地方啦。慢慢咧，大家都會好強盛。但係頭先講咧，南美洲咧其實嗰個版圖好大啦，歐洲其實相對係細噶嘛。咁變咗咧，每一個部落其實係好遠，基本上佢哋存在都未必知道有對方存在，所以各自咧顯身咧係冇乜好相互影響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去到印加王朝咧就開始改變咗啦。因為咧，其實印加咧就係真正嘅即係大致佢發展咧，就係12世紀去到16世紀。其實短短呢400多年間咧，就令到南美洲咧，主要喺印第安山脈啦、高山地區咧，就衍生咗一個咧好強盛嘅帝國。佢真係可以叫帝國。之前嗰啲咧，最多係叫 kingdom， 即係個小王國。點解佢可以叫帝國呢？因為佢係統治咗國區咧好多個嘅唔同嘅細嘅國家，而佢歸順咗呢個印加嘅帝國。最初咧，其實印加咧係一個唔係好強盛嘅地方嚟嘅啫。咁佢只係喺我哋今日會介紹嘅 Cusco 附近咧，佢慢慢發展嘅。咁但係有傳說嘅，本身咧印加係好多好得意嘅傳說嘅。佢哋有好多個說法，話佢點咧印加嘅來源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可以同今日同大家講咧就係、 是， 其實喺秘魯同埋玻利維亞交界咧，有一個湖叫滴滴卡卡湖啊，都係好多遊客會去嘅。咁呢個湖咧，據印加嘅傳說咧，就係話咧佢哋嘅神咧。就喺嗰度咧，有一日咧喺個湖嗰度浮咗出嚟，就係佢嘅太陽神啦，同埋佢創造之神啦，仲有印加第一個男人同埋第一個女人咧，都喺嗰度發現嘅。咁慢慢咧就衍生咗佢哋嘅印加嘅民族啦。咁而當年咧，佢哋個創造神就同嗰個印加男人講，佢話：喂，你要去製造你嘅帝國喎，所以咧我俾支權杖你，你咧就攞住啲權杖一路行。如果呢個權杖咧可以插落地下嗰度咧，嗰度咧就係世界嘅土池啦，亦都係你。印加王國嘅發源之地咁、所以咧，點解個土池咁緊要咧？因為咧喺印加人嘅生活中咧，土池咧就係中心，即係人咧嘅土池就係喺人嘅中間噶嘛。所以佢覺得咧，你揾到個地方咧就係世界中心，亦都係你嘅王國嘅中心咯、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咁咧跟住咧呢一個咁嘅第一個印加男人啊，佢就叫做 Manco Capac。咁叫萬科卡帕克啦，呢、這個人咧就帶住佢妹咧，就一路喺度篤啦， 篤落象地咁樣， 係啦，篤啦篤啦。咁咧就個湖咧，即係其實如果真係搭車咧，其實都要成7小時嘅。咁啊篤下篤下咧，就篤到去 Cusco 咧，今日嘅市中心咧，嗰權杖就跌咗落去，消失咗啦。 咁多個土池啊， 係啦，土池啊。咁從此咧，傳說咧就話佢都係立國。咁亦都係 Cusco 咧，點解開始咧就會有印加人？喺度居住同埋發展城市啦，咁但係咧，其實印加呢個傳說咧，根據歷史咧記載咧，印加人嚟之前咧，其實11世紀咧，呢度咧已經本身咧有另外一個嘅比較唔係好強嘅文明喺嗰度出現啦，咁佢就喺附近嘅山頭咧就起咗一個堡壘嘅，咁、今時今日咧，其實咧就唔會好多見到咧呢個叫基爾克嘅文化存在啦，因為喺庫斯科呢個城市裏面咧，其實見到建築咧全部咧都同呢個文化無關嘅，大部分咧都係印加人之後起嘅。 咁但係之後佢又點樣去成就一個強大嘅帝國咧？即係佢背後係咪都經歷過好多戰爭啊？跟住慢慢咁樣去統一。 其實呢他有很多個皇帝的，咁咧喺傳到第九個皇帝嘅時候咧，佢發覺咧自己嘅老豆咧成日俾外族打，因為佢哋咧就係穩守喺 Cusco 附近，有人嚟咪打咯咁樣 防守 咯，係啦防守。咁佢覺得唔得，不斷防守咧，終有日俾人攻破，佢覺得我要出擊。咁於是咧佢開始咧就想擴大自己的版圖咧，而去喂打其他人。慢慢咧就打下打下咧，啲人就覺得好犀利啦。咁當然咧同一時間咧，其實咧印加都發展到好多智慧嘅，包括建築啦，同埋佢有道路網啦，咁佢都有咧一個好先進嘅溝通系統嘅。當年咧，因為佢個版圖越嚟越大啦，佢嘅範圍可以去到今日。本身咧 ，Cusco 就係位於喺秘魯嘅高山地區中間嘅一個位置，大約3,300米高嘅高原啦。咁佢今時今日嘅版圖咧，佢就基本上係成個秘魯啦。咁去到南邊咧，去到智利 San Diego， 即係佢首都嘅位置；北邊咧，去到厄瓜多爾，同埋咧少少喺哥倫比亞嘅南部。 嗯， 而佢嘅東邊咧就去到玻利維亞咯。咁即係其實咧，今日咧成咧大約4-5個南美洲嘅國家都係屬於以前嘅印加帝國嘅部分。你話係咪真係好強盛？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但是这个在当年在南美洲这么强盛的帝国，面对着在海外来的西班牙就显得难以招架。刚刚我们都讲，哎，有竞争才有进步，是不是？他虽然在国内打得很好了，但是面对一些外国的列强一来到，即不要说进步，而是霎时间就被歼灭。 哎，我觉得冯杰你真的你看错了，其实西班牙不是真的强盛的。 是吗？ 我觉得呢佢歼滅到印加帝國咧，都有啲運嘅。 有啲運氣， 問下 睇下運氣係 歷史學家點睇咧？ 運氣的確係佔咗一定嘅元素嘅。嗱，調翻轉去講先啦。嗱，即係喺呢個西班牙入侵嘅咁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一直以嚟都係一啲好少數嘅團隊去進行嘅。咁我哋講緊就算係今次入侵即係秘魯嘅部隊咧，其實都係百幾人嘅部隊嚟嘅。 但是印加帝国啱啱讲到应该都人数 几万士兵，当时 10万人嘅啦，已经去到。 当时喺库斯科里面起码有25,000人。即是当时。咁但是重点不在这里嘅，即是重点不在这里。我哋话呢印加嗰个扩张嘅型模式呢，其实有啲似喺公元一世纪同埋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扩张嘅模式。就是话呢，我赋予你一个比较先进嘅知识面啦、文明啦，同埋赋予你一个更加好嘅教育。或者幫手，咁然後你就同我做一個合作或者臣服，咁我咧就可能去收税，咁樣模式嘅一個擴張，咁所以佢係一個帝國，即係咁就係咁，因為話咧佢係下邊仲有好多各自嘅部落嘅，或者各自嘅管理，咁但係佢上面咧統一成係印加咁嘅模式，咁所以佢個擴張咧係好快，好成功，即係佢喺西班牙去到之前咧，其實已經進入咗正話先老所講嘅極盛嘅一個狀態，咁但係問題就有幾點係出咗嚟，咁西班牙人第一次去到同埋真係同印加開戰中間搞咗10年嘅，咁但係咧中間有一個好關鍵嘅事情嘅，就係同疾病有關，係對於拉丁美洲係一個最大嘅傷害。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話舊大陸咧，歐洲咧，因為有好多嘅原生嘅菌啊，咁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聽就係天花啦，即係其實天花就係一啲撲食啊，即係話你啲皮膚係會爛嘅一啲疾病，曾經係一種全球都係即係傷害得好深嘅一個，去到民國時期中國都仲係好嚴重嘅。咁但係你諗下新大陸係冇呢啲病。咁一去到嘅话咧，其实由第一次接触去到第二次真系尝试去做侵略嘅中间嗰十年咧，其实印加嘅整体嘅城市里边咧，已经出现大量嘅瘟疫。咁我哋话咧，呢一个瘟疫咧系深深咁打击咗印加帝国。咁我哋后来嘅历史嘅分析，普遍都认为咧，印加之所以打败一次仗咧，系必然嘅输俾西班牙，全肩炮利枪就打嘢，但你唔可以消灭一个文明。消滅一個文明必然是其他一些因素而嚟，因為文明的消滅咧，更加可能咧係嚟自一啲咁嘅大規模嘅疾病咧無法醫治嘅。無法醫治點解咧？就因為病源係持續入嚟嘅，即係西班牙人嘅入嚟咧係持續不斷同你做交流。你一次嘅交流咧，嗰批人完全就係接觸細菌，咁然後又有呢個傷害。咁而西班牙人關鍵時刻嘅入侵咧，其實係大抵咧就係即係16世紀初中期。 期1532年前后呢啲咁嘅时间同印加啲交接嘅。咁喺后来嘅叙述里面咧，都认为咧，其实西班牙人咧系喺见皇帝嘅时候咧，就即系不宣而战，突然间打佢嘅，打印加嘅皇帝，仲因为印加嘅即系两兄弟嘅一啲少少嘅内部矛盾啦，利用咗啦，然后就俘虏咗皇帝，咁令到一啲管理系统突然间崩溃而入侵成功，即系话已经占领咗今日我哋会讲嘅富士科，但系系未输晒嘅，其实印加仲可以打得嘅，但系之后嘅磨蚀咧就系几次我哋话系啲医疗啊种种唔同嘅问题之下咧出现嘅一啲嘅情况。嗱，咁翻翻去今日讲富士科或者点解会系后来一个西班牙城市咧，其实我回答几个好简单嘅问题。嗱，西班牙入侵秘鲁咧，其实今日就讲咧简单就系同细菌同埋枪炮两样嘢，而细菌咧应该系占七成至八成，枪炮咧系一两成，同埋关键时刻嘅有优势而嚟嘅。 咁、除咗话西班牙入侵而令到印加嘅文明衰落啦，但系去到近代少少嘅喺呢个秘鲁嘅地方，会唔会即系个发展又系点样 咧？我哋讲巴西嘅时候咧，好大个所谓葡语系嘅体系喺度。咁但系咧，西班牙咧就唔同，系散晒嘅，所有嘅西班牙语系国家系散收收，但系佢曾经咧系高度统一，应该统一喺边度咧？就系秘鲁呢个地方。点解西班牙嘅语系系分裂，但系巴西系统一喺拉丁美洲？呢、这个可能咧系好多人都会谂嘅问题。秘鲁咧曾经系西班牙拉丁美洲嘅一个核心嘅位置，当时西班牙嘅探索队咧由中美洲其实沿住太平洋去线南下，经秘鲁嗰边嘅低地上岸，上即系、就是、我哋讲嘅安第斯山脉，然后就一直咁上秘鲁，咁就喺呢度咧就即系揾到一个地方系可以即系落脚。点解咧？就系因为依次印加嘅突袭成功，所以可以落脚。咁所以我哋话喺最早嗰啲总督管辖区里面咧，秘鲁咧其实系最早嘅西班牙嘅管辖区嚟嘅。咁但系咧本来都冇咁强啊，但系咧佢发现咗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喺秘鲁附近嘅玻利维亚咧，发现咗波托西嘅银矿。咁当时就系全球最大嘅银矿，而同一时间亦都发现咗咧用水银蒸馏嘅方法咧系可以提炼到银。咁所以咧结合咗当时嘅情况，非常秘鲁当时印第安人咧大量咁样咧近距离用水银接触。通過水銀嘅蒸馏過程咧，喺啲銀石裏面提煉銀礦， 幫西班牙人去做 工作，係啦。佢借用呢個印加本身嘅一個嘅奴役嘅體制，即係話咧，即係你好似佢哋必須要為佢哋嘅封建嘅領主咧服務嘅，咁就係咁嘅體制咧就去打工。咁但係咧一打工翻唔到鄉下，因為咧一打工咧嗰啲水銀嘅中毒咧係非常之嚴重嘅，你接觸水銀。用腳踩啊，佢哋嘅過程，咁所以咧就死咗好大量嘅印第安人。咁就喺咁嘅過程，你去諗下，即係佢個成個文明一步一步裏邊，原居民咧就俾佢一步一步咁樣係消滅嘅。咁然後印第安人嘅總數下降咗咧，就引入非洲嘅黑奴啦，慢慢嚟取代咗印第安人嘅生活。咁所以話有一本書咧，就係講呢啲拉丁美洲悲哀狀況，就叫拉丁美洲被切開嘅血管。咁我哋話整個嘅拉丁美洲嘅悲劇咧，其實就係源於入侵咗之後嘅呢次嘅細菌啦，然後嘅處住全球貿易嘅咁嘅過程咧，印第安或者拉丁美洲咧，其實係被取血嘅一個地方。咁我哋整體嚟講，我哋話係一個好悲慘嘅狀態。補多最後一點咧，就係我哋話點解係分開咧？就係話呢啲嘅所謂嘅革命嘅浪潮咧，其實喺十八世紀中後期嘅美國嘅獨立戰爭啦，然後1789年嘅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其實慢慢咧係傳翻去拉丁美洲。咁大家認為美洲革命成功咧，拉丁美洲點解有革命？咁所以喺西班牙咧，有好多人咧認為咧應該要自己去革命嘅。咁但係如正话咧，最初先来都有讲，拉丁美洲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系、是、高山原后咧，就系亚马逊森林，然后咧啲地方系隔开晒，你冇办法有一个好大嘅平原咧，俾大家去做交流。咁所以咧系交通非常之唔方便，就变咗咧好多咧，今日我哋形容为高地游。即係話咧，係一啲酋長或者部落領袖嘅軍事統領咧，係各自佔據咗呢個山頭。咁喺咁嘅過程之下咧，佢哋呢啲嘅革命軍咧喺唔同嘅地方打咧，基本上係冇偈傾。咁我哋話獨立宣言嘅時候咧，就係北美十三州咧就決定一齊搞個國家，咁成功搞咗美國出嚟。咁但係咧好幾次嘅喺拉丁美洲嘅嘗試，譬如一啲嘅大哥倫比亞、大秘魯啊，呢啲咁嘅行動，即係嘗試做一個統一嘅國家咧，都失敗，因為呢啲高地油嘅南美嘅體制，咁令到咧西班牙語系嘅好多國家喺拉丁美洲咧都係散收收。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即係秘魯就係因為咁而正話先頭所講，智利不如由自己玩啦，玻利維亞我哋自己玩啦，北部嗰啲地方不如我哋各自都係分開去運作啦咁。咁所以出嚟而家個面貌咧，就是、西班牙語系咧係個散收收嘅一個狀態，而今日嘅理解嘅秘魯咧，亦都比我哋當時講嘅印加文明嘅秘魯咧收曬咗好多。 其實咧喺西班牙統治期間咧，因為頭先講啦，秘魯嘅 Cusco 咧附近佢有礦嘅，波托西又有啦，咁其實咧。Cusco 咧反而變咗係一個中轉站，因為咧以前佢係印加帝國嘅首都嚟嘅，咁所以咧 當時咧西班牙人嚟咧，覺得咧呢個咧佢都要建為佢哋當時最初嘅一個首府 重要基地啊。 係啦，但係後期咧，因為咧始終西班牙都要搬走嘢嘛，所以咧佢哋將佢嘅首府一搬咗去利馬，就係沿海邊嘅新嘅城市嚟嘅。咁慢慢咧就令到咧庫斯科咧佢個位置冇咁緊要，但係咧佢喺17世紀咧都係依靠住咧一個中間貿易啦，因為咧波多西咧係比庫斯科更加內陸，所以佢要經過庫斯科先可以去到利馬。咁不斷咧都係致富，咁同埋咧當年咧，因為好多西班牙人咧嚟到咧都覺得呢個城市係比較靚啦，比較學術啦，亦都係比較宗教傳播中心，所以亦都令到呢個城市慢慢都係滋養嘅。但係隨住後期咧，因為譬如獨立啊，好多貿易上啊，呢個城市咧開始就冇咁之前發達。咁我諗 去到現代世界咧，嗰啲咁嘅高地城市咧就冇我哋話沿海城市咁嚴重貿易 啦。係啦，咁但係咧佢近年咧又發展翻，主要就係因為 Machu Picchu 真係馬比丘咧。我諗都係南美洲咧最受歡迎嘅景點啊，變咗咧而家咧佢呢個城市真係倚靠旅遊業，咁又因為倚靠旅遊業咧，佢慢慢咧啲人又開始欣賞翻呢個城市嘅特別。頭先講過啦，庫斯科咧係印加帝國嘅首都，其實咧殖民地當時嘅西班牙嚟到嘅時候咧，佢係將呢個城市咧完全咧係燒爛啊破壞，但係佢冇將個地基毀壞，咁所以咧佢就喺呢一個原本印加的舊城基礎上面起一個新的殖民地城市，亦都將很多建築物大改變啦。咁用佢舊的印加的石頭咧，起新的教堂咯。咁等陣咧，我就會講下究竟呢個印加的城市慢慢點變咗殖民地城市，而佢擁有一個好特別的我覺得嘅性格咧，同其他城市唔同咧，佢就係有唔同嘅層次，你會喺度揾到咧個歷史嘅蹤跡嘅。 咁大家咧就喺下一節咧繼續聽住我哋建築二，會同大家講咧秘魯嘅庫斯科究竟入面嘅建築係點，或者入面嘅城市啊，我哋可以點樣會見到一啲印加嘅足跡啦，又或者係西班牙殖民時期嘅一啲嘅建築特色咧。下半小時嘅建築二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翻到嚟建築二啦，繼續咧講秘魯嘅庫斯科 （Cuzco） 呢個城市。咁呢個城市咧就係印加文明嘅首都啦。咁但係經歷過西班牙嘅入侵啦，經歷過一啲嘅殖民嘅統治底下咧，上一節咧先奴亦都同我哋講過啦。依家咧我哋見到喺庫斯科咧，其實係揾得翻印加文明嘅建築嘅地基為主嘅。咁因為西班牙統治嘅時期就將好多上面的建築物就移平了，咁啊甚至用他哋一啲好珍貴的可能石材咧去建西班牙自己的一啲建築物啊，譬如教堂啦。咁所以我哋依家見到的呢個庫斯科咧，先奴話就有好多個唔同的層次啦，係啦。咁大家可以慢慢再去品味一下。咁但係咧，我第一樣嘢咧，咁就係大家如果喺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咧，咁啊揾翻我哋今集建築二嘅節目，咁啊睇到一啲相片同埋啲圖片，咁就會見到咧庫斯科嘅一個鳥瞰圖，一個地圖咁，見到其實一個形狀幾特別嘅。咁因為咧呢、這個亦都同庫斯科呢個城市個，我哋可以話係個城市嘅規劃啦，又或者背後嘅一啲神話傳說咧係好有關係。咁就令到我哋見到今日呢個城市，尤其是一個即係古城啦，入面會見到一個咁樣嘅形狀。呢、這個形狀係一個炮形，係啦。咁點解佢會呈現一個炮形嘅城市呢？咁交俾阿先奴同我哋解说一下。 其实咧，我成日觉得，我之前都讲过，去一个城市咧，你先睇佢地图咧，其实好多嘢你会吸引到你嘅注意力嘅。庫斯科咧，如果你睇今日你譬如打开个地图咧，你系唔会见到只炮嘅，因为咧佢个城市发展咧已经去到比之前咧嗰个形，即系市中心嘅形状已经系好多倍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去市 里面行咧，你发觉咧佢好多地下嘅一啲方向啊，佢都用翻呢只炮形咧做一个 logo 嘅。咁你就发觉啊，佢点解会炮咧？咁因为炮咧系印加其中一个咧，佢哋嘅神灵嘅动物嚟。印加有三种嘅，蛇啦、炮同埋鹰。鹰系代表天空，蛇代表水陆嘅。咁而炮當然就係陸地上面一種，即係喺當年美洲會見到嘅動物係最強啦。咁所以咧，佢哋有啲覺得呢種動物咧就係佢哋嘅神聖嘅代表。咁當年咧嗰、那個第一個嘅印加人去到建呢個城市咧，其實呢個城市係邊個規劃咧？係冇正式嘅歷史嘅留落嚟嘅。咁大家都會相信咧，係當年嘅第一個嘅印加男人啦，幫佢 就 係、是、 嗰個督住權杖嚟到 嘅。佢揾到土地嘛。咁咧，其實咧，成個 Cusco 咧，佢嘅地理特質咧，佢係一個高山嘅山谷嗰度嘅。佢個城市咧唔會完全平嘅。咁所以咧，有部分咧係由高慢慢去到低，但就唔係一個好斜嘅斜坡嚟嘅。所以咧，費斯科咧，大約咧，佢係喺呢個西北边咧就系高少少，东南边咧就系会低少少嘅。 即系咪即系炮嘅头咧就高少少？ 系啦，咁佢炮嘅头咧， 尾咧就低少少。 其实咧，大家可以睇下幅图啦。其实个炮嘅头咧系一个小山嚟嘅，系、突然间有一个山坡喺嗰度嘅。咁而喺呢一个旧城中心咧，其实系一个比较长条嘅刀形咁样，两边咧就有一条小嘅河。咁佢当年即系好明显，佢始终生存都要有啲食水供应啦，所以搵喺河边生活都好多文化发源嘅地方，亦都好正常。咁而呢两条有交接嘅，而交接嘅地方咧就是一个尾巴嘅地方嚟嘅。咁、今时今日咧，嗰、那个咧就是一个两条主要干道嘅交汇处啦。 即系依家已经唔系两条河嚟噶啦。 系啦，嗰条河咧已经变咗系佢哋嘅主要嘅路啦。咁呢一个成个炮形咧，佢个头咧，佢以前咧曾经系一个堡垒。咁有好多講法嘅，有啲人就話啊，嗰度咧以前咧佢哋係愛嚟用軍事用途嘅，但有啲歷史學家後屘發覺就唔係嘅。咁但我頭先講過啦，之前咧仲有一個文化喺嗰度噶嘛，咁佢嗰度真係做一個軍事用途，但最尾都打唔贏呢個印加人，所以走咗啦。咁印加人就唔係好刻意嘅，咁反而咧因為佢係炮，係一個炮頭啊嘛，頭就係象徵一個好重要的地方。咁應該咧佢哋咧就好多祭祀，一啲好大型嘅祭祀式咧就會嗰度舉行嘅。咁今時今日咧都可以喺嗰度睇到一啲佢哋而家啲人會做翻嘅祭祀式啦。如果你遊客嘅話，咁等陣會再介紹下個頭究竟係咩建築物咧。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好神奇嘅就係、當時嘅人其實係冇呢一個圖噶嘛。係 啊， 即係當時嘅人講緊哇喺嗰個篤緊拐杖嗰個人，咁但係又冇航拍機，係啦，又冇航拍機，又冇人造衛星，即係你點樣睇到呢個形狀？而我哋今日睇落去，我哋咁樣 highlight 翻出嚟，係真係似嘅。 係 咁、所以真係呢個犀利。 係啦，佢嗱，如果我哋咁樣去理解咧，即係話一啲文明選擇兩條河之間去做一個佢哋嘅核心嘅地方或者建城市係好合理嘅，因為兩河之間咧，既係有食水供應啦，同埋咧其實有適當嘅保險嘅功能係保衞嘅，因為你有隔條水咧係有幫助，就算係幾細嘅河都好啦，都好有幫助嘅。嗱，其實咧我哋畫幅圖裏邊咧有趣就係兩條河呢一條咧，其實依只係一隻卧炮啦，即係話佢係瞓低嘅炮，即係 在肚餓 大啦，即係卧虎藏龍個卧虎卧炮，咁啊好似上氣跳起咁嘅狀況。咁我哋話咧，其實佢叫腳線，即係個底線咧就是、一條河嚟嘅， 而 佢嗰個嘅膊頭同埋背脊嗰條線咧就係另一條河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嗰個城市咧，我哋算純粹嘅理性去理解咧，其實係佢嗰個形狀咧係配合住你河道天然而生嘅一個狀況嚟。即係我認為依個咧係先要咁去理解嘅。嗱，我哋話咧古文明嘅精彩之處就係話咧，佢既有佢哋嘅想像力，佢哋能夠做到啲嘢，但同一時間咧，佢就利用到 功能。 事實上，佢係嘅本身係點？即係佢，譬如嗰座山丘應該係本身就有嘅一個狀態，咁就成為咗頭部。咁而山丘相對有保護功能啦，或者更加重要啦，或者有宗教功能，都係好常見嘅一種嘅形狀。咁所以話喺理性上面理解咧，呢、這個佈局，我覺得係好合理嘅一個佈局嚟。係 啊， 即係本身就係有佢嘅好處或者有用。 但係點樣做得到嗰下？依家仲係一個謎， 就係得神秘咯，所以 即係我哋咁理解咧，冇航拍機做唔到啊，固然啦，調翻轉講，咁做俾邊個睇咧？即係我真係做到啦，嗱，當我喺地下畫做到，咁做俾邊個睇？你冇人升到上去。 呢、這個先係大問題啊！做俾自己嗰種， 但係冇人睇， 自我感覺良好， 最緊要係冇人睇到。嗱，即係你明話做到一件事，咁做俾邊個睇啫？ 做俾神明睇咯。 係啦，咁所以就恐怖咯。你俾邊個睇咧？ 唔係，但係我覺得對於當地人咧，佢一個統治嚟講係幾緊要嘅，因為咧佢會解釋咗咧成個城市佢嗰個神聖嘅地方啦，同埋有力量啦。因為印加會好相信佢哋唔同嘅神會賦予佢力量啦。咁頭先我講嘅地方，佢唔係純係一隻形狀上係個炮，其實咧每個部位都有个意思嘅，头先讲咗头部，佢系一个叫做大型嘅去祭祀嘅广场啦。其实咧喺土池地方咧，就唔系属于个炮形里面。啱啱呢个土池咧， 就喺個兩隻腳中間咧有個凹陷嘅位置咧，就是、今時今日嘅主廣場叫 Plaza de Armas。 真係肚臍近特別緊要。 係啦，嗰、那個咧其實就係肚下嘅地方， 即係佢啱啱就係篤咗個權杖就喺呢個位啦，應該。 嗰、那個咧、其實咧就係、是、真係成個城市嘅中心，所以你唔好以為佢真係一個象形上，佢、象形上之後都有意思嘅，因為肚臍一個中心啊嘛。咁啊，而家咧西班牙就叫武器廣場啦，當年咧就叫武士廣場。咁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市中心廣場，因為咧佢係用嚟做。都是用祭祀式的，咁佢將呢一個咧又奉獻咗俾佢創造嘅神，咁同埋咧喺呢個廣場四周咧，當年印加人設計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好緊要建築物嘅。咁講一講個城市嘅規劃先，嗱，印加人咧係用咗最簡單嘅格仔形式嘅，咁呢個城市我想講覺得唔係完全平噶嘛，咁但係咧呢、這個格仔形式咧亦都係好合理嘅，咁佢會係順住嘅山勢咧，而你會見到有個層次出現咯。咁喺佢嘅 pat pat 嘅位你每日 pat pat 個位置又係冇嘢喎 ，pat pat 位咧佢就起咗咧一個太陽神廟，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 ，pat pat 咧係代表富裕同埋豐盛咁解，所以佢咧就奉獻咗俾另一個神。咁成個規劃上咧，你見到咧好多地方咧，佢都同神靈有關，所以可以知道咧，其實佢當年咧對於一個創造者啊嗰、那個崇拜啊。是會跟個日常生活很有關係咯。 係啊，同埋即係我哋話喺啲古文明或者依一類型嘅部落文明，好多依啲所謂圖騰崇拜，即係話咧會視一隻動物一種動物咧作為佢哋嘅降生之神。咁譬如中國都有好多啦，即係我哋話熊啊、龍啊，即係都曾經都係。咁我哋話正話都先頭都講嘅有趣之處就係話咧，喺依一隻動物之下咧，佢哋重視嘅位置就譬如土池啊、臀部依啲都有呢個神廟咧，去證明到俾你聽咧，即係佢哋當時認為嗰個區位啊，即係話一個地理上或者個安排上的區位咧，係同嗰個神性或者宗教有關係。依一點上面，我覺得係相當之即係有趣同埋突出，因為東亞冇一個圖騰崇拜係會去到話地理區位或者城市區位有關係， 係啊，冇咁同埋有意思啊嘛，有啲真係佢真係表象上係只個形象， 我哋似只雀咪得咯，但係佢連講到係邊一個位置同佢。雀係有關係，咁呢個就好少，好少。 係啊，甚至係咯，甚至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巴西人，佢每一隻肌翼啊，或者個肌身有都有個意思，都係而家先會諗噶嘛。佢嗰陣時會諗咧，都幾犀利。咁同埋咧，呢個城市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佢喺呢個長形嘅新區度咧，佢分開咗四部分嘅，就由呢一個廣場開始咧，佢就分開東北啊、東南啊、西北、西南。咁咧，個當年咧，各自咧呢度每一區咧都有一條路咧，會去唔同嘅帝國嘅區域嘅。即係佢會有一條路咧，就會去咗今日利馬嘅地方啦；一條路就南下去智利啦；另外一條路咧就去玻利維亞；最後一條路咧就係北上咧，就去啲厄瓜多爾。其實咧可以講咧，當年咧佢一個好完善嘅一個管理系統，因為印加嘅路咧嘅系統咧係好出名嘅。嗱，如果今時今日咧，譬如我如果由庫斯科去到厄瓜多爾首都 Quito 咧，如果你搭車咧，起碼要三日嘅。咁當年咧，佢就用一個系統咧，就係揾一啲叫信差嘅人，佢哋咧有一種咧互相一種叫密有密密加密嘅語言啦，佢哋可以大家去傳通信。咁部分咧喺啲印加之後咧，佢揾咗啲小徑啦，令佢可以行得快啲之餘咧，佢有啲唔同嘅建築物咧會做擴大器嘅功能嘅。所以當年咧，其實佢哋咧如果由 Cusco 咧去到基多咧，即係厄瓜多爾嘅首都咧，佢哋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做到，可以將啲信息可以帶過去。喺嗰陣時嚟講係好快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又隨住西班牙嚟到咧就斷咗啦 system，因為西班牙咧係完全唔會理佢呢樣嘢。佢但係咧就反而利用咗佢印加之路咧呢啲用大理石鋪好嘅路咧就嚟進攻去其他嘅帝國咯。反而就俾咗個牽涉就話，誒嗰個仲有一打，嗰、那個仲有一打咯。 總有嘢，總有嘢喺嗰度噶嘛。 係啦，咁亦都因為佢哋冇頭先講啦，冇文字記錄啦，咁西班牙都唔會去想了解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佢太強盛啦，其中有一個咧就印加咧嘅人，佢哋用嘅建築方法就係、是、砌石嘅工藝咧係非常之出眾，所以令到咧西班牙人咧就唔可以放棄咗咧佢哋個城市嘅基石。嗱，而家咧你去庫斯科嘅市中心咧，仍然都係保留翻當年個格仔嗰個規劃嘅，佢冇變到嘅。咁我頭先講嘅市中心廣場啦，當年嘅武士廣場而家變咗做武器廣場啦，係一個長方形嘅廣場嚟嘅。在長方形的長軸的正中心呢，現在呢就是 Cusco 的大教堂，庫斯科大教堂。那很正常，因為呢在很多西班牙殖民地的主廣場呢，它的主軸線的第一個建築物一定是教堂。 嗯，咁但系我哋就已经系讲到去西班牙将自己嘅文明摆咗喺印加嘅一个最重要嘅地方。 系啦，咁但系我又想讲究竟之前嗰个系咩嚟嘅 咧？系咯， 点去拣嗰个地方咧？之前咧，佢就系咧俾创造主，即系印加人创造 神咧嘅一個神廟嚟，亦都係當然最緊要嘅建築物。咁、所以咧，佢就擺翻同一個地方，亦都用佢嘅 自己最重要嘅建築物去 replace 佢。 咁同埋咧，當年西班牙嚟到庫斯科呢個城市咧，佢係大掠食。即係全部燒曬嘅，因為咧印加人咧其實就唔係好識起屋頂，佢屋咧通常咧佢有石，但係咧佢會用稻草嘅，所以咧好快就燒咗。咁但係咧石又燒唔曬嘅嘛，所以剩翻底下嗰部分啦。咁西班牙人就見到咧印加人咧砌石方法咧實在太過出眾啦。西班牙人見到咧佢所有石頭咧砌出嚟點咧？如果大家有睇過啲相，或者去過庫斯科，或者去過 Machu Picchu， 或者依家即刻上我哋網站睇啦， 好多人都會講嘅。印加人咧，佢哋啲石頭咧係唔用任何嘅沙泥去黏貼嘅，佢哋係無縫可以將另一嚿石頭同另一嚿石頭咧係唔需要用任何嘅英泥沙咧就可以黐埋。 點樣做得？ 即係聽阿先奴講啊，或者我哋講可能都唔明啊。就大家睇相就覺得不得了。第一就即係好似俄羅斯方塊咁啦，即係佢哋啲石係 好似我哋小朋友砌 啲石係不規完全不規則嘅， 係啊， 點可以砌得咁齊？ 但佢有打磨過嘅應該。 當然，但係都係點可以砌得咁齊嘅咧？ 其實都好多人好奇怪。第一咧就係、以當年嘅科技，佢點解可以打磨啦？第二咧，其實啲石頭咧就唔係喺庫斯科嗰度，佢喺離庫斯科一段距離嘅一啲石礦嘅地方咧，可以由嗰個運過嚟都一個問題咧。第三咧就係咧，其實每一塊石頭咧都係唔同形狀， 係啊， 而佢要可以同隔離嗰塊咧恰恰好可以配到咧，佢又要將特登攞啲角去剪碎嘅喎， 係啊， 然後咧。點解佢可以完全無縫呢？就是、因為佢每一個線都整得好靚咯，即係就好似入榫咁樣。你入榫咧就要係好準確，你計到嗰個嘅大細，你先可以套入去噶嘛。 同埋你話你整十嚿石去整到不規則砌埋平一個平整嘅牆係 OK， 好簡單。但因為你做工程另一回事，你需要好大量嘅石材。咁但係通常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定係整正方形啊、長方形， 係啦，我就諗到好似金字塔咁樣。 我整嚿磚嗰個人同砌磚嗰人係分開兩個人 嘅。你橫掂你都可以，如果你有呢個技術去做打磨嘅話，你磨打平佢，咁咪肯定唔會跌啦。 其實都大部分石頭都係方形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城市裏面咧，你又見到有啲咧，其中有一塊好出名叫十二角嘅石啦。 嗯， 佢咧類似係方形，係啦。咁、但係咧，你細心睇咧，佢有十二個角嘅。而佢咧又可以同側邊嘅石頭咧凹凹陷咧咁樣黐得埋嘅，而大家真係無縫，呢、這個無縫咧係你攝張紙啊都攝唔到入去。咁最緊要咧就係咧呢石頭咧由印加人開始起啦，到而家咧超過成七八個世紀。咁其實咧庫斯科歷史上咧經歷過幾次嘅大地震，但係所有咧如果以呢個印加人嘅地基喺上面就起嘅建築物咧，通常都冇受破壞，反而咧。是殖民地時代西班牙自己另外起嗰啲咧就會冧咯。 我想問先咯，呢一埲牆嘅功能係咩？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埲普通嘅城牆啊，定即係邊嘅牆啊？定係 啊？而家今時今日咧，如果你想睇到呢牆咧，喺救援中心咧，佢嘅地下以前咧都係佢哋嘅地基加埋佢嘅首層嘅牆嘅下嘅部分咯。咁、所以咧，其實大約喺腰下面，或者甚至有啲去到你膊頭位，你都見到嘅、 嗯。 有啲係睇得好整齊。咁但係你會睇得出嘅，有啲乜嘢係印加人砌咧，就係、好整齊啦。打磨得好平滑啦，同埋咧啲角咧係好锐嘅。但係咧你會喺第二啲地方咧見到一啲咧係後期啲人起嘅咧，就係可能啲石頭唔會打滑咗啦，圓圓地啊，砌埋咧有好多泥啊之間去黏，將佢哋黏合而成嘅。嗰啲咧就肯定就唔係印加人咯。咁、所以咧你完全係好睇到個分野嘅。咁亦都係咁樣咧，今時今日咧，所以你去到舊城區咧，你只要咧望下。在牆身下面那些很漂亮的石頭呢就知道它是否印加人留下來的蹤跡咯。所以這個城市看呢你不要只是昂高頭看，你真的一定要向下望。因為呢當時呢西班牙來到的時候呢整個 Cusco 呢基本上呢是鋪曬呢他們當地的石頭的在個路那裡。 咁所以喺路面， 路面梗系鋪石頭。其實鋪石頭呢樣嘢，雖然古羅馬都好興啦，咁但系咧喺以一個咧高山民族嚟講咧，又要哇成三千三米都有啲高山反應啦，係咪先？仲要將啲石頭咁遠搬嚟，除咗起屋之外，仲要鋪埋地下喎，係一個好大型嘅工程。 我哋話一起石道咧，就喺文明上個原因嘅，即係話一啲大量嘅材料啦、運輸啦，或者軍事用途咧，先會鋪石道。所以一見到石道咧，就即係話嗰個文明嘅組織力啦，或者佢有嗰、即係需要大量運人或者運材料嘅需要，先會咁做。咁其實都代表咗文明嘅水準去到某一個地步，先至會見到呢啲咁嘅平整嘅道路。 係啊，咁所以咧喺而家庫斯科咧，仍然可以見到唔同嘅層次啦。 足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先讲过个陶瓷啊，即今时今日嘅中心广场，亦都系而家富士科中心广场。去到咧就觉得好靓，因为西班牙嚟到之后咧，除咗拆咗佢创造神嗰个宫殿之外咧，其实呢个长方形嘅广场嘅短轴嘅中心线咧，佢另一座嘅印加时代好重要建筑物咧，就系当年嘅皇帝嘅皇宫啊。 嗯，依家就 都拆咗啦，当然佢就保留翻个地。下某啲地基，咁我就起咗另一個教堂，就是、耶穌會教堂嚟嘅。咁、即係呢個廣場咧，其實好少有咧喺西班牙廣場裏面咧，殖民地廣場裏面，你會見到兩個教堂嘅。而兩個教堂咧，就係非常之靚嘅。富斯科大教堂咧，其實咧就係喺呢個廣場咧第二棟起嘅教堂嚟嘅。佢隔離有一個小教堂咧，就是、第一棟起嘅。咁點解咧？因為當年西班牙人嚟到咧，想統治印加人。除了要逼他們譬如做苦役之外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拆你祠堂啦然后再拆你祠堂不要緊，你帮我起埋我的祠堂、所以呢他就特登要他們拆返本身，剛才我讲譬如比创造神的神廟啊，或者比皇帝的皇宫啊，拆晒去，然后你就帮我起囉。咁他們咪有一种好驚嘅心态囉，哇原来你个神仲叻过我的神，咁我点信自己个印加神啊。咁呢个系一个统战嘅方法嚟。咁但係呢，当他們慢慢起咗呢两教堂之后呢，其实呢1650年呢，富斯科是曾經試過一個很大的地震的，咁所以咧呢兩個教堂咧都曾經試過修復嘅。 咁、就係、是、你頭先講印加自己嘅建築物都冇被震爛，但係呢兩個教堂就 係啦。雖然咧佢就喺佢嘅地基上面起啦，但係咧因為佢唔係完全用曬。你如果留意咧，你睇佢幅相咧，佢個地下下面咧，佢唔係印加石頭嚟嘅，佢本身都係殖民地嗰陣時起嘅。咁、當佢再起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咧歐洲好盛行就係巴洛克建築啦，亦都由西班牙人傳到入嚟。因為富斯科咧係一個吸錢城市嘅嘛，當年佢除咗有金啊，有周邊嘅銀啊，同埋好多學者啊，同埋要傳教都嚟曬度，所以咧教廷亦都擺好多錢，因為佢嗰個搶咗好多錢，所以亦都可以使翻好多錢。咁咧呢兩個教堂咧，曾經試過爭靚嘅喎， 係嘛？ 係啊，因為你諗下一喂。 好多時都係咁噶啦，我哋講嗰個年代， 係 咯，嗰個年代都係咁啊！你要靚啲，我要高過你，我要大過你， 咁係拗上教廷嘅。 係 因為咧，富斯科大教堂即係正中間個大婆咧，應該係最靚噶嘛。咁點知咧喺地震之後咧，喺嗰個短軸心嘅本來喺皇帝嘅宮殿上面起嗰間耶穌會教堂咧，佢覺得要起一個最靚嘅教堂，所以咧今時今日你去咧，雖然咧。富士科大教堂咧係大啲睇形象，但如果你講靚咧，我覺得咧係反而耶穌會教堂嘅。咁、教廷當年咧就梗係唔幫耶穌會啦，因為你係阿二奶嚟噶嘛。 即係你第二度， 你坐歪咗噶嘛。 即係咁， 本身唔係擺喺中間。 即係咁理解就明嘅，即係話咧耶穌會咧，其實喺當時宗教革命之後咧，羅馬教廷咧就有一個所謂反宗教改革運動。咁反宗教改革運動裏邊咧，比較激進嗰一派咧就係所謂耶穌會嗰一派嚟。咁佢哋認為咧可以通過對於新大陸啦、拉丁美洲啦、東亞嘅宗教嘅建設咧，就能夠提升佢喺羅馬教廷裏面嗰個爭議嘅能力，或者議價嘅能力。咁所以呢一類型嘅，就算係天主教內部嘅爭議，你都見到咧，就喺呢啲咁嘅教堂裏面嘅爭端咧，就顯現出嚟。 係啊，咁所以咧，當年教廷就係想停止嘅，話喂，你唔好再起啦，咁靚。點知咧，停止嚟，你知以前唔會好似而家咁，你打一個 email 就可以停止到噶嘛。其實搞得嚟咧，佢已經起完。所以今時今日咧，你去到咧，你就會見到哇，兩個都係好靚嘅教堂。咁而家嘅 Plaza de Armas 咧，武器廣場咧，中間咧有個好靚嘅噴水池。雖然咧就話好多時好似印加嘅建築物冇咗啦，但係印加嘅文化咧並冇完全咧喺呢個城市消滅啊，反而咧係因為近年旅遊業咧好多嘢都攞翻出嚟添。例如咧頭先我講第一個揸住拐杖揾土池嘅男人咧，佢嘅銅像咧就擺咗喺呢一個廣場市中心嘅嗰個噴水池上面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 recall 翻咧印加嘅文化嘅，即使今時今日咧你去到富斯科咧，你會喺街上咧見到好多咧真係印加人後裔，佢著住傳統嘅服飾啦。佢哋係真係唔係做俾遊客睇嘅，佢會向遊客兜售一啲嘅 souvenir 啦。你去到咧，你反而覺得咧，佢係夾雜咗咧，一個好濃厚嘅南美洲原住民嘅色彩，再加一個好靚嘅殖民地嘅 backdrop 咯。 就連呢一個耶穌會教堂咧，我都覺得同我哋之前講西方建築史嘅時候所提過嘅巴洛克嘅建築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都覺得佢入面一啲裝飾嘅細節咧，係有啲當地嘅特色咁樣講。 你真係識睇嘅。其實咧，當啲嘢咧外傳咗之後，一定唔同嘅。咁佢咧就叫安第斯巴洛克。咁其實都係比較後期啲。 在17世紀的時候呢才開始有的。那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去到當地呢，你有人信教呢，始終都要給一點點甜頭人家嘛。 咁 同埋呢，啲人又會去覺得去到嗰度呢，我都要同當地有少少關係嘅。咁所以嗰陣時呢，佢哋呢就會加咗元素，包括係一啲同印加有關嘅，譬如一啲植物啦，或者太陽啦、星星。其實你好少會見到歐洲教堂有星星、太陽啲嘅，同埋甚至有炮嘅，啲圖案會喺佢嘅南面呢，或者佢神台出現嘅。咁呢啲都係呢，通過呢啲嘢呢，慢慢就會叫當地人去信返天主教啦。同埋呢，如果你留意呢，當地呢都會有一啲天主教傳統嘅一啲聖人嘅石像，但系咧唔知系咪因為原住民比較細啲咧，我發覺咧好多拉丁美洲嘅教堂咧個比例都係矮啲嘅，佢真係會好似係同當地人有啲關係咯。咁同埋咧後期咧唔係庫斯科啦，有啲地方甚至佢哋會用當地聖人添，咁令到咧佢會想再根植翻當地人覺得天主教嘅重要性而去統治呢個殖民地咯。不過今時今日咧，其實印加佢傳統嘅宗教咧，同埋佢哋傳統嘅文化咧，仍然保留嘅。即係當地人咧，佢都會咧係奉行翻佢哋嘅傳統嘅宗教。 喺呢度咧，就兩樣嘢都可以即係講。即係點解話耶穌會係有啲咁嘅情況咧？就因為佢哋當時咧就覺得咧要處啲新大陸咧傳教咧，就必須要融同佢哋融入嘅。咁所以你會發覺咧，明朝嗰啲傳教士咧最中意咧就同明朝啲嘢咧就即係著中國裝束啊，扮曬華人嘅啲儒教啊咁樣嘅。咁所以佢哋用咁嘅模式去做傳教，係新派啲嘅一啲嘅傳教方式。咁另外咧要講嘅就係喺秘魯呢個地方咧，雖然咧佢係一個被西班牙佔領嘅一個地方啊，但同一時間咧佢一直以嚟都是在後來的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裏面，其實是西班牙的老巢，所以其實是最後一個的叫做完成獨立的一個地方，其中一個最後。所以你會見到他當地的文化傾向於天主教，傾向於守舊的一種親身西班牙的狀態。但這個情況要去到慢慢之後再之後才有所變化。 再講一點建築，譬如在剛才我講他的臀部就是一個太陽神廟，太陽神廟當年很犀利的，佢咧裏面係黐曬金嘅，貼啲牆係貼曬金嘅。嗰陣時就係因為咧，印加皇帝咧俾西班牙捉咗咧，佢要攞去贖金咧，就成個 真係攞金去做贖金啦。 係啦，就全部俾曬佢嘅。所以今時今日你去到就冇嘅。咁當然一個神廟都係拆咗嘅，而家上面咧就起咗聖多明哥教堂啦。咁呢個教堂咧就係因為咧當年咧佢就起咗喺呢一個太陽神廟上面。咁所以咧，佢就逃過咗呢個地震嘅一劫嘅。咁但係相對上咧，因為佢就唔喺市中心廣場咧，佢嘅巴洛克式嘅南邊咧係比較簡化啲嘅。咁今時今日咧，你都可以入去睇佢嗰個神廟嘅。不過咧，已經好多印加流傳落嚟嘅一啲嘢咧，都係唔會存在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去到庫斯科呢個城市咧，除咗你而家見到好靚嘅好多巴洛克式嘅建築物，你會覺得哇，真係好犀利之外咧，大家真係咧，不妨咧喺城市咧揾翻一啲咧印加嘅元素。其實除了在建築物呢同埋當地嘅人嘅衣著呢，其實好多文化仍然保存返落嚟嘅，尤其是而家呢佢咁著重旅遊業呢，我相信呢個城市呢慢慢呢可能又會變返呢係一個印加味道好濃厚嘅一個城市囉。 咁今日呢就同大家去遊覽咗秘魯嘅庫斯科，咁入面嘅建築無論係佢嘅石嘅建築啦，又或者係巴洛克建築呢，咁亦都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呀。咁大家想去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啲圖片啦，嚟緊呢我哋亦都會再介紹更加多有特色嘅城市俾大家認識嘅。咁我哋下一個禮拜又會去邊度呀先奴？ 我哋就會去中東喎，今次去希伯倫。 希伯伦，下一个礼拜一晚的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约定大家了，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